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有着共同信仰的人，通常无需太多言语便能深知对方，感受那片温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959资讯快报。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带领市部分人大代表视察全市农村道路建设情况，建议在今后路网建设当中做到规划科学，要谋划在先，标准施工，让农村基础设施与城市同步，尽全力在2020年前建成全市发达交通路网体系。近日，涿州市义和庄镇召开党的19大精神宣讲会，全体机关干部聆听了该镇相关负责人对19大报告重点内容的宣讲，并结合乡镇实际，提出了既有针对性又有时效性的工作思路。近日，涿州市高官庄镇召开散煤回收工作动员部署会，对全镇散煤回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该镇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各村负责人要对村内所处煤炭和炉具的使用情况进行逐户排查，认真填写排查统计和汇总表，确保实现禁煤区无煤化。近日，滨海燃气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涿州市林家屯镇西管头村，讲解管道天然气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等，并就村民关心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专业详细的解答。明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晴，白天最高气温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了，为什么 你的怀抱如何变成别人的，我再也打不开你心中的枷锁，曾经的故事写不出结局，为什么 人世烟写尽落叶随风飘过， 难道我的等待只剩下折磨， 我愿意化蝶在你肩上落， 守住你并不轻易的执着，哪怕泪流出来还是

听到这首歌来自183 Club 演唱的《甜蜜约定》。在这个团体当中，我记忆犹新的还主要是明道哈，不知道你们脑海当中对这个组合的成员都记得有谁。非常甜蜜的一首歌，应该有很多当时的小女生在幻想在结婚的时候婚礼上用到这个歌曲吧。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9音乐广播的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你可以关注99微信号疯狂特购，点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另外呢，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哈，点击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 SHE 的白色恋歌。 一整夜花不去，清清楚楚深深的烙印。

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成全，你却说你更不愉快。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情，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别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以为是真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 忘了你，忘了爱，尽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别忘了告诉你，失去的不能重来。 北京时间14:21，听到这首歌来自5566的《我难过》。5566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一个组合哈，总觉得5566和183 Club 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哈。这个歌呢是出自一个偶像剧叫 MVP 情人当中的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写作业的时候听他们的歌，后来呢他们解散了，那我们的作业也都没有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您可以在99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当中呢给我们留言，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听到的歌，讨论一下我们的歌手，都是我们的回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了一首非常甜蜜的女生的歌 Sweetie 的还是喜欢你。 看着你就算伤心，心里还是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听到这一首歌来自 Sweetie 演唱的还是喜欢你。在这里呢我要说一下，这首歌曲的词呢是周传雄写的。我们都知道周传雄是一个嗓音很有魅力的男人哈，这首词是他写的。那并且呢我觉得哈，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一定是听得你少女心泛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想，长大了才发现，就比如说这首歌的名字还是喜欢你，这样的承诺真的是许不起哈。但是呢，这恰恰也是青春当中最迷人的地方。不是说那些承诺最迷人，而是你当时许下这些承诺的时候，你的那颗纯真坚定却又无所畏惧的心。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 F4 的绝不能失去你。

首歌来自于台烟演唱的《简单的歌》，你听着没有错，这首歌曲调很简单，歌词也很简单。于台烟的这首《简单的歌》也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当中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听一首简单的歌，做一些简单的事，这样你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精彩。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了另外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演唱的《私奔到月球》。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让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共同演唱的《私奔到月球》，非常有味道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每次听男女对唱情歌的时候，总觉得会更加甜蜜一点，可能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吧。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的《还有我》。 含着泪，我的心。 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归。 来自任贤齐的《还有我》，这个歌就好像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告白一样哈。不管怎么样，但是还有我。但是有的人呢，就小的时候吧，你会为了捕捉一只蝴蝶跑到一公里外的田野当中；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喜欢一个人，为了他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但是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为了生活而随便的去找一个人过一辈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还是希望在你的心目当中保持那一份热情，因为可能会有一个人还在默默的喜欢着你，关心着你。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欢迎大家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可以送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另外旁边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接下来继续听到何静的《月亮偷着哭》。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爱叫人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停在何处，要很久很晚一次独处，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同心呵护，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思念心头的孤独，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飞渡不够技术，情到如酒醉不出梦中的

就发迹。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江南》，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但是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哈。听林俊杰的这首歌，当时还在和同桌争论这个圈圈圆圆圈圈的顺序，然后还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的风是黏的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很开心能够在这一时段陪伴你度过美好的一段时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关牧村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骑的牧场牛羊壮，扫帚的庄稼闪金黄。我的手鼓奏清唱，一进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啦啦啦 起手鼓唱起歌舞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嗖嗖的壮见山金坡，我的手鼓奏情唱，遇见你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抬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如今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奏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边疆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抬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豪情红似火，歌作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 追逐的过程中，偶尔的听。